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北方朝委会18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不久前旨在举办全民族统一大会的北方、南方海外工作会议在中国沈阳圆满举行，而且反映全体同胞对促成联席会议的一致的意志和夙愿，发表了联合公报。但是朴槿惠集团一方面恶意重伤我国关于举办联席会议的建议，说这是伪装和平攻势，北方契合是最优先课题等，另一方面声称要严厉处罚参加工作会议的南方成员等，打造了杀气腾腾的公安镇压气氛。甚至朴槿惠他自己又在所谓的815贺词中肆无忌惮地放出挑衅性妄言，说北方理应停止引起南方内部混乱和纠葛的时代错误的统一战线试图等无理取闹，这是一种出于阴险企图的不可容忍的反统一罪恶，其目的在于向南朝鲜的各界团体和人士施加压力，以使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应北方的联席会议建议，一定要阻挠内外十分关注的联席会议举办。声明指出，朴槿惠集团执意规避统一民族要携手共进来实现统一的建议，却更加疯狂进行屈辱性韩美同盟强化活动，这现实再次证明他们是丑恶的背叛民族集团，不把北南关系改善、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统一放在眼里，也不希望这些。祖国统一是应当依靠我们自己的双手，依靠团结一致的民族力量加以实现的，谁践踏由我们民族自己来联合力量维护和平、打开自主统一康庄大道的志向和愿望，逆行于大势所趋，谁就遭到历史的严正审判，早日落得最终灭亡，这是这时刻同胞发出的严重警告。我们要坚决粉碎内外反统一势力的任何阴谋活动，一定促成全民族统一大会，从而高举民族自主、民族大团结的旗帜，打开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新局面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北方、南方、海外的各阶层要满怀只要民族团结起来就没有攻不破的难关的信心和对自主统一最后胜利的乐观精神，奋起投入正义的斗争，以促成全民族统一大会。